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让很多旅客是滞留的状态，可能有很多旅行的朋友呢也受到了这次台风多多少少对于自己旅行计划的影响。我们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来帮助一下大家好吧。 哎，好的。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这个三度台风啊，三的那个已经属于开始减弱。昨天在咱们这个华南沿海登陆之后呢，现在减弱也比较明显。那么未来两三天呢，就是在华南沿海地区，包括华南还有这个西南的这个东部地区呢，会有一些这个降雨天气。在部分的地区呢，特别是这个南海的北部啊，可能会风还比较明显，但总体上是减弱的， 减弱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应该说今明两天基本上影响就结束了。 好的， 那么说完这个台风呢，咱们再看看那个最近几天啊，咱们先看看北京的这个情况。最近两三天啊，北京天气呢也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从周四的下午开始，开始有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地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的白天，周六的夜间和周日的白天，北京呢会有偏北大风，预计啊这个风力呢，平均风力有4到5级，阵风风力有7级左右。那么今天到周四，这个期间啊，就是相对平稳一些，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周五到周日呢，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气温呢会有5度左右的降幅，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12度左右。应该说早晚这个寒意啊，寒凉啊都比较明显了。 那也就是说，在中秋节之前，这个降温幅度还是比较大了。 对对对，短暂的降温应该是比较明显。这样咱们特别是在北京地区出行游玩的朋友啊，还是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注意增减衣物。总的来看吧，在北京地区呢，主要周后期啊，就是本周后期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有大风和降温。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先来说说亚洲，未来的3到4天啊，在外蒙古还有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有小到中雨或者是小到中雪。外蒙古的中北部和远东地区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雪或者是大到暴雪。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半岛的中南部，是有小到中雨。在这个亚洲的南部，像印度半岛还有中南半岛和东南亚这些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其中啊，在这个印度半岛的北部，降雨会比较大一些，目前来看应该是大到暴雨。这是亚洲的天气情况。那么欧洲的未来几天啊，从这个资料分析来看，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但是在欧洲的北部局地呢会有大雨。另外啊，在欧洲的西北部的格陵兰岛地区会有大雪天气。那么在北美洲呢，主要是阿拉斯加还有这个加拿大的中北部，未来的两三天会有明显的降雪天气。特别是在加拿大的东北部局地呢会有大雪。另外啊，在美国的南部还有墨西哥的北部，会有大的暴雨。那么未来几天在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呢，一般来讲也是小到中雨天气。在非洲还有大洋洲啊，未来的3到5天，晴好天气是比较多的，没有明显的降雨。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啊，在世界各地呢，降雨啊还有降雪天气啊还是比较多的。目前来看呢，仅有这个大洋洲还有非洲这个天气呢是相对说稍微好一些。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北京时间在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离假期是越来越近，旅行情报呢也相当重要啊。 嗯， 我们在这个周一关注更多的旅行情报之前呢，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山竹台风啊影响到的航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了。 对， 从昨天开始我看到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咱们今天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说到了在昨天首都机场取消的航班一共有246架次。 哎呀， 这些架次的航班呢，可能旅客们都很焦急，但是呢 是 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午后这些航班都会逐步的恢复，可能恢复需要一个过程， 是 大家一定要 也得一家一家慢慢起飞， 对，一定要理解，一定要配合一下首都机场相关部门和人员们他们的这个计划哈。在今天下午之后呢，我们也听到天气专家介绍，台风是逐渐的减弱了， 是真的，就像这个周末流传最广的那幅图片一样，山竹被控制住了。 大家都是在祈求啊， 对对对， 山竹早点过去。 是， 我还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两天大家啊都在流传一个这样的消息，是说这些台风都是怎么命名的，你看到那篇文章了吗？ 对， 台风如何命名呢，其实是由很多的亚太周边的一些国家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一些名称，然后共同来命名，而这些命名过后的台风的名称呢有可能会被取消，比如说像这样的山竹这样的名字，很有可能被取消，是为什么呢，他们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来证明一下，说很多过去很多年以来用到的一些台风名字，如果它造成了更多的灾害的话，它就会被驱逐出这个名单，它就会不再使用。那么像我们以前知道的，这次不是有人问到吗，说为什么叫山竹不叫榴莲，是吧，有没有这样问，为什么不叫榴莲呢，因为榴莲这个名字啊在很多年前已经被取消资格了，因为它就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它曾经使用过，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跟榴莲这样的台风是相遇过的，如果它一旦给大家造成的损失带来了灾害，那么它就会被从名单上剔除掉， 对，然后进入到一个黑名单，永远不再使用， 以后不用它了，对对 对，希望这样的这个名单上的这个黑名单上的这个名字啊越来越少哈。刚才说过的这是台风的影响，天气的影响是一方面，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这个价格因素啊对于假期出行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影响的一个部分哈。 对，今天17号嘛，下周一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大家也都会赶着说不仅要预定一下中秋的行程，其实连同11的行程也会成为一个高峰期， 就隔了这一周左右嘛， 是以前以往通常就是从旅行高峰来看的话，11黄金周大概是从9月底开始， 是的， 但是因为今年正好中秋的假期和11也就相差一周的时间，所以很多人的假期规划是从中秋节开始的， 对对对，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一看到日历就觉得哎呦这个假它怎么休啊，这是一个问题哈。 是， 到我记得应该是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咱们在说的时候就觉得哎假期来的是猝不及防，如果这个合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造成今年十一出行的很多很特殊的点段，那么我们看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当中也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说到目前国庆长线出境呢其实在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可能有部分的位子还有空余， 是， 那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是有新人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找，中短线仍有部分余位可以接受预定。那十一出游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跟平时啊有不同幅度的上涨，长线产品涨幅是10%左右，而短线产品呢要涨得多一些，大概涨幅在30%左右。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时间点上中秋到国庆呈现出多个出游高峰这样的一个现象，刚才说了嘛，往年基本上集中在29、30还有10月1号这几天，今年呢很多人会选择9月24号到26号或者是10月4号到5号出发， 这下得有多长？24号26号。 根据旅行社分析呢，这一个出行特点和今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仅隔6天的分布是有关系的，所以只要请上这中间的6天年假，不少人就可以把中秋节3天假期和国庆黄金周7天假期连起来，拼出一个长达16天的中秋加国庆史上最长假期。 让我们祝福他们， 听着就爽。 对。这个拥有超长假期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啊这个出发时间变得更加灵活了，而性价比呢有可能在选择起来也会更高一些，来自很多旅行社的出行数据都显示说，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长线旅游目的地今年十一期间预定是异常火爆，我想可能大家听到异常火爆这4个字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火热的程度了啊。 是， 随着游客出游心理的 日趋成熟，那早预定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我们在上周和上上周好像提到机票的时候曾经说过啊，这个预定机票有的时候呢是早预定好，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些技巧啊，不一定是在每一次都是非常非常早的情况下。那我们也看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国庆出境长线游产品预定的增长期，而八月份是国内长线游的预定高峰期，进入九月呢，国庆周边游预定开始大幅增长。大家都是这样啊，从远期就是定远一点的路线， 对， 然后慢慢慢慢靠近周边游， 越近就越时间越近，其实它这个短途的热度可能就越高。 对，大家觉得哎，反正我不出去了哈，到哪儿呢？ 也定不了长的， 近着走一走吧。我们看到在国内方面的北京、三亚、厦门、丽江、西安、成都、贵阳、桂林、张家界和大理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十大热门目的地城市。 大家有没有各位预定的？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好像每次说到这些城市的时候，基本在某一个季节当中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哈。 就是一二三名这么来回更替一下，但是基本上前十就是这几些。 确实是这个季节更适合一些 是 吧？然后出境方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新加坡、越南、泰国、美国、印尼、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还有包括咱们中国香港在内，这都是位列出境游人气榜单的前十名。 说完长线之后，我们也来看一看短线的出境游。那价格呢，刚才也说到了，上涨大概是三成左右。今年的国庆黄金周呢，出境游产品价格在往年同期基本还是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不过和平日价格相比还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长线出境游呢，产品涨幅不算太大，大概是一成左右，短线产品价格上浮呢就相对比较明显了。那十一出境游价格的波动和机票酒店的价格上涨是息息相关的，多个热门目的地的酒店价格都从9月29号起有明显的上浮。排名前十的目的地当中，清迈的泰国清迈的酒店价格涨幅是最高的，单间的房间同比增长将近 20%。 这跟中国游客的到来是非常有关系的。 去哪儿好呢？走不了太远呢，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这歌里面唱的很好啊，唱的都准。 对，而新加坡、伦敦、曼谷的单间的房价呢，也比这个增长啊，大概也在10%左右。机票也是一样的，国庆期间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增300%。三倍啊！这机票的价格比平时整体上浮也有15%左右。 对，那这是一个刚需的时间到来啊，没有办法，可能大多数人，我们每次想到这个叫错峰的时候，因为大家有旅游的一个习惯，心理的预期，包括大家这个假期，可能有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太大幅度的进行错动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会集中在一起。那刚才说到的这个价格上涨的问题呢，事实上我觉得啊，跟着大家现在越来越理性的出游，或者说大家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可能集中在某一块，这种蜂拥而至的现象越来越少，那么它的价格浮动就会越来越小一些。 是， 所以我们看到历年以来好像原来说涨可能100%-80%，现在涨到30%-10%。 对， 慢慢慢慢可能跟平时呢持平的这个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对，就是大家是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涨幅。 对， 你如果一年当中大部分人只有这个时间段可以来休假的话，那价格上涨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至少涨幅在可控范围之内。聊完了这个长假的事情哈，稍后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事情，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的旅行情报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身边的事情了。 对，刚才说过的是这个出境旅游，包括国内长线游的一些价格变动。对于十一期间或者在中秋开始啊，这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大家的出行呢，其实在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同样是北京新京报的消息，说到了咱们身边的一处湿地公园开放啊。本月底呢，位于什刹海西海的湿地公园就会要跟大家见面了。目前呢，大家看到虽然周边是被围栏遮挡住的，如果你最近去过的话哈，但是主体景观呢已经看到了雏形。西城区政府的消息是说九月底完工，并且要向市民开放。 这么八月折头一算，五月份开工也施工了快四个月了。 没错， 对， 是这样， 所以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全貌是什么样了。 说到这个，大家有印象吗？如果说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的朋友，是不是会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呢？来介绍一下哈。 好，西海又名积水潭。我还真不熟，对积水潭医院比较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海是怎么介绍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西海湿地公园占地有 10.9 公顷，其中水域面积达到 7.4 公顷。湖面呢会有三个浮岛，是为野鸭等水鸟呢提供栖息筑巢之地。那环湖呢也种植着荷花、睡莲、菖蒲、芦苇这样的水生植物。五个景观台和近500延米长的临水栈道呢都会修建完毕。 听起来都很美哈。西城区园林市政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一下，说为了恢复这个湿地的景观，说到恢复二字，大家可能能想见啊，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的湿地是相当漂亮的。那么在很长时间以来呢，可能受到了某些影响。那现在为了恢复的它的这个景观呢，水中是投放了30多个生物品种，栽种了近20000平米的水生植物。水边种的是垂柳、山桃、油松等等700多株的乔灌木。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游览，环湖还设置40多组座椅，并且修建智慧灯杆来提升照明。西海湿地公园呢还将完善无线网络的覆盖， 这个太好了。 游客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来了解公园的相关信息。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听听人家怎么讲的你就明白了。 对，那今年十一国庆节之后呢，这个环绕前海、后海和西海的6公里环湖步道也会全线贯通并且对外开放。除了西海湿地公园之外，前海的环湖绿道拓宽呢也会在今年的十一左右完工，而后海的绿道工程会在明年完成。 大家可能有印象啊，这两年以来后海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哦。更多的往日的喧闹嘈杂可能慢慢它就会消失掉，而恢复的是这样的景观和大家非常和谐宁静的这种生存的状态。那刚才提到的这是来自西海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城里面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哈。 这个我是上周因为我专门去了一趟前门，我还真看到了。当时我还想起了咱们曾经在环球趣闻录里面是在达人来这边分享的时候讲到过，在德国也有类似的地方。这是在前门有一个大城小巷亚洲首家全新交互式微缩场馆，上周是在北京前门大街开业了。这也标志着前门大街又增添了一个游玩的新地标。这个地儿啊，大城小巷是一个集微缩景观、声光特效为一体的全新交互式微缩场馆，用包括声光特效和多媒体交互技术，呈现了北京从这个 元代 到现在的故事，这个传奇故事。 对， 也是真实还原了历史故事和场景的这个一个原貌。场馆内呢还精心设计了很多可以互动的游戏，为孩子们设置了一些专属的小朋友的探游通道，所以呢小朋友们去那儿也可以感受到沉浸式的游览体验。那这样一个历史探索之旅呢就更加有趣味性了。 刚才说到这个微缩景观，大家可能最早想到的就是世界公园啊。包括可能更多的国内的一些早期的微缩的一些模型。事实上呢，对于对这个微缩景观，如果联系到历史这样一个场合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所以刚才展示的不仅是一个空间的微缩，它更是一个时间上的、时空上的微缩。 还真是。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啊。我们接下来呢在今天上半时段最后呢再提一件事情。稍微说两句，下半段跟大家详细说啊。说到咱们这个国庆节快到了，大家知道长安街上最好的一个景观是在哪里吗？每次一说到这个国庆节，肯定在天安门的国庆花坛 广场中心。 对，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对， 到底今年的花坛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品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下半时段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了解一下。我们早早的来看一看这个亮相国庆花坛的有哪些新的品种、新的一些样态。 下半段再来跟各位好好的剧透一下。稍事休息，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下半段再见。 小小的人儿啊，风筝在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呀，逍遥的魂。

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啊。临近中秋，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中秋好礼。 好的，本节目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嗯，祝各位好胃口啊！刚才说到这个旅行情报，这也是很重要的，在国庆和中秋期间呢。大家吃好喝好还得要看更好的景观。 嗯， 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上半段留的那个扣啊，说到了今年这个咱们的天安门的这个花坛以及长安街沿线的这个花的布置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 市园林绿化局呢是最近发布了今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今年国庆节期间呢，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的是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也将布置10处花坛。 嗯， 我们知道这个布置工作呢每次都是很隆重的啊。 是的， 大家在中秋期间据说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花坛了。 嗯，那么从2011年开始，其实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就一直是作为广场中心花坛来呈现的。那么在国庆期间呢，也是向祖国献礼。今年呢，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依然会以这样喜庆的花篮作为主景，篮中的主花材选用的是形状像红心的红掌，寓意是红心向党。篮中呢共有92朵大花，有高洁的梅花、温馨的康乃馨，还有向日葵、兰花、月季、玉兰、叶子花等等多种富有吉祥寓意的花卉。 嗯， 每朵大花啊，其实都有100-200公斤重。花坛底部呢会有一品红、黄色的小菊，还有橙色的小菊相应成序。总之颜色是非常喜庆的， 很隆重的景观啊。 嗯， 那我们来看看这10处花坛，长安街沿线其实呢当中有很多很有寓意的一些主题，比如说东长安街布置的春的华章啊，还有自信中国、开放中国、共赢中国、辉煌中国5个花坛，体现的是新时代、新形象、新作为。西长安街呢通过智慧生活、幸福生活、绿色生活、健康生活、美好明天5个花坛来体现为人民谋幸福、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光明前景。而我们看这次看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部分当中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专家的一个分析和介绍啊。 嗯， 说到今年国庆花卉呢布置应用的是200多个花卉品种，其中呢有2个是北京赐予的叫炫秋系列菊花新品种，是第一次运用到国庆花坛里。 而且你知道菊花，因为像很多人他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基本上以黄色为主还有白色嘛。 是的，是的。 但是没有想到这2个北京赐予的品种当中有一个是粉色的。 嗯，叫 编号 Y3822， 这是有详细编号的啊。 对，另外一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黄色，编号是 Y3831。 对， 这2种菊花不仅仅像我们想象的那一样观赏性很好， 嗯， 而且抗性会更强，它耐热也耐涝， 哦， 更适合北京的气候。 哦， 它们也会这个和新的几内亚凤仙和谐阳光系列， 新几内亚凤仙， 还有这个五春花百万灵系列在内的20多个优质的扦插繁殖新品种共同来伴亮长安街。 嗯，为了体现绿色可持续理念呢，今年花坛当中还更多的应用了一些别的品种，比如说胡枝子啊、糯米条啊，这些秋季开花的北京的乡土植物啊，不但花期长，养护也更容易。 嗯， 我觉得一个是好看，一个是它更加的环保啊。 是， 对于大家来讲呢，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有的可看了，在长安街和天安门都可以看到亮丽的花坛景观。 嗯，走过了天安门之后，我们继续奔西，我们来看一看在11期间，在西边的香山公园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举措。 哦，这个要提醒大家了啊，如果大家都是在10月中旬到11月去看这个红叶的话，香山公园今年呢有了新的一些规定。 我们知道这个每年的这个时候是高峰期， 对， 所以大家总会觉得人太多。那么今年的10月1号开始，香山公园就要全面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 嗯， 包括每天最大售票量70,000张，高峰日实行分时段入园管理，这些措施都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了。 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团队游览呢，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叫香山公园服务号，去上传相应资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预约购买团队票，可以提前1到7天来买票，当日是不可以购票的， 这 是针对团队的，对。然后散客普通游客呢，可以关注的是畅游公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购票，可以在购票当日或者是提前1到5天去买票。 对，我们刚才提到每天最大售票量只是70,000张，达到这个上限就停止售票了。 嗯。 还有就是分时段的这个事情，分时段呢它比较的复杂，大家要记住，从10月12号到11月10号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啊，都会分时段入园管理啊。 嗯。 那么大家可以去详细查一下哪天哪天，你要周末去的话一定要看清楚时段。 就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之间的这所有的周末 都是在当中的啊。 都要分时段。 要拿年票啊、季票、月票还有各类优待卡的这样的游客呢，在参观当日的6点到9点，就是上午的这个时段，还有下午的4点到6点30分入园游览，其他时段呢是不能够跟大家一窝蜂的都进去看的。 嗯，另外一个规定是今年的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呢，香山寺后院景区周一到周五会实施游客的预约限流参观， 哦， 所以各位游客也要关注到微信号香山公园服务号 是 进行一个实名的预约参观啊。另外在这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是关闭的。 嗯，这是为大家在游览期间有更好的体验啊，来做一些新的举措。 就是之前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去，都会有不太好的体验，也是因为人太多了，实在是。 是的。 这样做呢，也会更便于大家前往香山，更好的去感受秋季的枫叶。 嗯，来看，说完了香山，咱们一步到延庆看一看啊。 嗯。 这个在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知道是这个月的23号啊， 嗯， 周日的时候，也就是在中秋的前一天是丰收节。那2018欢乐丰收节暨第二届延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在延庆的世界葡萄博览园开幕， 嗯， 这个地方大家也很熟悉了。我记得袁一还采访过他们的嘉宾， 当然 是吧。为期1个月啊，大家可以在延庆感受到现代生态农业成果，参与农事活动，体验金秋采摘和分享丰收的喜悦。 嗯，从今年起呢，每年农历秋分是设置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延庆区呢，作为农业生产大区，近年来这个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很迅猛，休闲旅游也成为他们那儿的一个点睛之笔，所以像观光采摘的这游客呢，不仅可以在这儿感受到采摘果实的这样的欢乐，同时呢也为当地的农民留下了丰收的喜悦和效益。 而且我们知道2019年北京世园会举办地就在这里啊，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大家聚焦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宝地啊。 嗯， 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延庆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验呢，从丰收节到来之前其实已经开始。那大家呢如果到延庆去玩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他们为大家提供的叫吃住玩一条龙的线路。 还真的是吃住玩一条龙，因为今年其实在中秋期间，包括这丰收节期间，在延庆的这个世界葡萄博览园期间，还有音乐节，非常棒，很多大咖都会在现场。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到延庆去玩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嗯，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来自北京市旅游委的一个消息。说到了上一周啊，北京市旅游委等等单位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市会奖旅游发展他们的一些新的举措啊。 嗯， 据介绍说啊，这个会奖旅游现在在北京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态势啊。会奖旅游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会议在北京的举办啊， 嗯， 或者是一些这个评的一些比赛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评比啊，在北京都会有。 嗯， 那2017年北京市会议呢收入达到了118.7亿元，接待会议数量是215,000个啊。好厉害。 嗯，对。 2017年北京举办的国际会议有4000个，接待人数是553,000人，实现收入是8.5亿元。按照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发布的数据，2017年度北京接待国际会议的数量是81个，位居亚太城市第6位，中国第1位。 嗯，北京市旅游委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那北京有5星级酒店有64家，4星级酒店有131家，星级酒店客房数11.38万间，床位呢有将近19万个，完全能够满足来自国内外商旅客人的住宿需求。另外，像古北水镇、雁栖湖等新的会议场所的建设呢，又为北京承办国际会议以及展会提供了新的富有竞争力的场所。 嗯， 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北京市正协助学会还有协会等等来申办这个国际会议，也就是说咱们的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呢也会帮助大家来申办和举办这样的国际会议啊，提供城市支持函会前考察等等相关的支持，来协调安排相关单位与来京考察的国际会议主办方代表进行会见，那提供更多的便利，让大家在这个北京的会议和这个旅游的方面呢有更多的一些便利条件。 嗯， 那也为国际会议落户北京搭建良好的服务平台，同时呢还实施了北京市会奖旅游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对申办举办承办国际会议的单位进行奖励，目前呢据说已经累计发放奖励金额达到4338万元。 嗯，下一步呢北京还会推动会奖旅游奖励资金的管理办法试行落实，开发推广更多包括文化会展、体育、康养、研学等旅游产品，增强北京会奖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通过举办会奖旅游高端化、国际化人才培训，建设具有专业才智的人才队伍。 嗯，这是来自北京市旅游委的消息啊，说到了会奖旅游在北京的一个大的发展。那接下来咱们最后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来自山西的一个活动在北京举行啊。 嗯， 9月16号到18号为期三天的主题叫做客从山西来请客到王家的旅游文化活动在北京的华西广场隆重启动。应该是在五棵松那边， 对 吧？ 对对 对。那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行业管理处副处长乔建平，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石广亮，旅游业界专家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助理旅游学教授邹统谦啊， 嗯， 还有旅游业专家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以及35家新闻媒体和50家旅游企业代表都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 在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呢，主办方的相关人士从区位的优势、旅游资源、人文历史等等方面，都向大家介绍了这个临时的基本情况，还有特色亮点。 对，临时啊，这个名字其实大家如果去过山西，尤其是晋中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哈， 对， 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是这几年来临时县围绕打造的是古镇大院文化名县、山水休闲旅游胜地、中国版画艺术基地这三张名片，全面去实现景区提升，逐步完善旅游要素，也去实现全域旅游，把这临时县呢打造成了山西重要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他们呢这次来北京也是向京津冀的游客呢发出了盛情的邀请，希望大家在了解临时的基础上去走进临时，感受临时，爱上临时，也去体验华夏文化和晋商文化的魅力。 如果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名字大家如果还不是特别特别熟悉的话啊，我们接下来说到的王家大院，这个可能去上学的话就知道了啊。王家大院管理处的代表呢在这次活动上也从建筑艺术、传统文化、家风家训等等多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旅游资源优势和接待服务能力，而且向北京市民也发出了旅游的邀请，还向广大学生发出了一个邀请，特别的邀请叫做研学邀请啊，希望把王家大院所承载的文化传播给更多的北京市民们。 嗯，那这个活动上呢其实同时也携手这个临时县的洪崖峡谷、石高山、王家庄园三个生态旅游4A级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的门票优惠政策，这个对于广大游客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哈。那推出了一批以迎双节、踏秋游为主题的2日游、3日游、4日游的旅游精品线路，这就是满足北京游客到临时去旅游的一个新的需求了。 对，我们看到这次活动呢其实还是以北京最具人气的两条黄金街啊，一个是王府井大街，一个是五棵松的华西商业街为落脚点，通过一些丰富的互动式的这样的综合展示的形式，向北京市民们全方位的展现他们的建筑艺术和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叫大美王家呀、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啊，而且跟大家有很多的互动，这次呢也进一步扩大王家大院在北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实对于更多的北京市民来讲，或者说咱们全国的游客来讲，王家大院这个名气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大了。如果去过的人可能一定能感受到他们厚重的这个历史文化，包括刚才说到的建筑艺术，这在那儿体现的是非常非常集中和具有代表性。 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地方距离咱们北京不管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特别近。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我还真是高铁也去过，是这个开车也去过、早年间高铁没通的时候、 是开车其实很方便， 非常方便、其实在这边呢有更多的资源，最近的时间如果大家不想出远门的话啊，如果想听到更多的来自山西方面的介绍，我们也会陆续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有关山西，比如说王家大院啊，刚才提到的像什么洪崖峡谷啊， 对， 等等地方。其实